都不爱我， 浪费那些时间是怎么可能。 听不见你抱住背包，恨不能时间都停住，这种感觉真真无辜，连我都失去形容。看不见你就好像不被的上面有几道你找不懂，你的指尖充满甜蜜，一碰我就是心痛。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牵起手来的福，刚刚说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，这胸膛不让你有退步。 爱你就是那么讨厌，又着迷的粗野，总是把我牵线的优雅感出界，就算感染也要稍微直接告诉我你要我怎样。 想太多你就别客气，想到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达天地，就爱听你说外语。 摘不到月亮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。你的渴望对我是很难，太多人比我强，也承认我平凡，我已经

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这些年一路走过来，有多少人真诚地一直陪伴着你呢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停下脚步，去拥抱，去感恩，去好好的想一想，追逐梦想的同时，也别忘了珍惜眼前人，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。也许就是他们让你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干劲，是一种阳光，也是一种信仰。陪伴你的人，陪伴你的信念，陪伴你的是什么呢？好了，不说了，边听歌可以边想想看，你最感恩谁的陪伴。锁定收听的是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接下来会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歌，已经结束了吗？ 喝了咖啡

就是幸福，蔡淳佳。生活当中的自作多情，很多时候是带有一点点的小尴尬，比如说没有在跟我说话，我理解成了在跟我说话；没有在夸我，我以为你在夸我。你会经常有这样的尴尬吗？今年尴尬这个词是挺流行的，一言不合就是尴尬。其实想开一点，想得简单一点，没有那么多尴尬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尴尬症。愿你的生活随心并且快乐，没有那么多的小尴尬大尴尬。好了，在这里享受好歌曲，没有尴尬，好好的听歌吧。会听到动力火车的一首我答应你，答应你明天继续陪伴你听歌，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锁定收听1033，不要走开，再见。 你的脸的旁是一首歌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，清澈明亮，不会忘。你的拥抱是一首歌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，脆弱坚强，我都不放。